春节呀、啊，这也过了，今年那春节呀、啊，咱们爷们儿也没过好。 怎么了？ 哎，你说，不是爹，我说你， 嗯， 你看看人家，六子早点铺，这六子多好， 好什么店都关了，你 是人关店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人家回去相亲去了 啊！ 你再瞅瞅你，妈， 怎么了？ 让你相个亲，啊？ 啊？ 跟要了你亲命似的，啊？ 嗯， 知道不知道啊？你说人家这孩子怎么就知道心疼老人呢？ 你我挺心疼您的呀。 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老人呢？ 您晚上吃完饭不带您遛弯来了 吗？我让你带我遛弯来了，我要有孙子我遛弯啊。 那您遛孙子也受不了啊？ 你们家那孙子是遛的呀？ 我的意思就是，哎，遛的是他可能回家相亲去了。他条件他不也不如我吗？对不对啊？ 条件不如你都相亲去了，你条件比他好你都不相亲。 再者说六子也不对呀、 啊。怎么不对呀、啊？ 那相亲就相亲，他还贴个告示，至于昭告天下的吗？对不对啊？ 那是得告诉大家伙，让大家伙都注意，像你们这岁数的该结婚就得结婚，知道吗？ 再者说了，这大过年的回家相亲、 啊、 这一定能成吗？ 一定能成。 那不一定啊。 为什么呀？ 这他那条件， 他条件怎么了？ 得找个什么模样的呀、啊？ 他找什么模样？ 找那模样，就他找那模样，找一高鼻梁小嘴的。 什么光头强没腿啊？ 你这什么耳朵？这是 那什么？ 他找一高鼻梁小嘴、 哦， 那找得着吗？那个 哦， 多寒碜呢！他 找那叫什么呀？ 这叫戴依云呐， 蔡依林呐。 您这什么耳朵啊？ 我这听不清楚啊。 不，你甭管他叫什么了呀，他耽误买卖，保不齐过年不回家，跟这做点早点还能挣点钱呢，对不对呀？ 净跟这瞎说八道，反正人家就是孝顺，你就是不孝顺，你知道吗？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啊啊！你这追求上进追求不了，你还不赶紧追求结婚啊？我告诉你，我看不得别人现在都要争相亲结婚了，你这还是单着，我不行，我受不了。 那怎么着呀？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哎， 你知道吗？ 这怎么就不要我了呢？ 反正啊，就是这样。那个，哎，这么着得了 啊， 你回去一趟，离家不远， 干嘛去啊？ 回去拿一张纸，拿一根笔过来。 行，等着吧， 赶紧。 嗨，不是说相亲的事儿吗？怎么又改回家拿东西了呢？纸笔到底有什么用？又会在接下来的逼婚大战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您接着听就知道了。 拿来了， 拿过来了。看着啊， 干嘛呀？ 我写呀，我写完了，我贴人家这旁边儿，我写呀。 你贴人这儿干嘛？你要写什么呀？ 我得写 啊。 六子。你真是个大孝子，你能知道回去相亲， 不是 你真是个好孩子。 不，您等会儿， 你比那某些人强太。 您得听着怎么跟骂六子似的呀？ 谁骂六子？ 不像好词儿，六子，你真是个大孝子，你知道回去相亲，真好，听着跟骂街似的。您这 我这是夸人家呢，知道吗？ 我没觉着哟， 哼，反正人家比你强，知道吗？ 您这不就是写给自己看的吗？ 哪是写给自己看的？ 行，您乐意贴就贴。 那是写给你看的。 这是您贴。 好， 这街坊四邻看着多寒碜呀！ 管不着，该着当不着的你。 哎呀， 小张啊！ 哎，李大娘。 小张 啊， 你这是在干什么啊？ 不是，我们这儿没干嘛， 啊、 是吧？ 没干嘛是在干嘛呀？ 这老张呢写的跟我没关系，对不对？ 老张，你怎么不叫老张爸爸？你为什么叫他老张啊？ 我怕您不认识他是谁啊。 啊，怎么会？我又没有老糊涂。 不是，我们俩这不正闹呢吗？ 闹啥呀？这贴的是个啥呀？ 没贴什么，是不是？ 谁说没贴什么呀？ 这贴的是 我这贴的好像是他李大娘，你看我贴的多好、 啊， 你看我是小六子呀，你真是个大孝子， 哦， 你真是个好孩子，你这得六六 八这骂街呢，您听见没有？ 关店回家相亲去了。 嚯，这个孩子太有觉悟了， 哎， 觉悟高啊， 觉悟高，思想高， 是应该好好的表彰一下。哎，这个前过两天表彰大会一定要把他推荐过去。 这事儿就是大孝子的典型塑造。 您怎么也帮着帮腔？ 我觉得啊，这个小张的亲事啊，一定会因为这件事情啊，那态度非常端正，一定会成功的，对吧，老张？ 没错。 哎呦，你儿子马上就回家，不对，